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 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小伙伴们，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82活力榜，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月月， 我是刘腾。 嗯，那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找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还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哈，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主持人长成什么样呢。对，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还有花椒平台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的方式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微信呢就是关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也就是982魔力工厂这样的一个公共号。 对， 在右下角就可以通过直播的方式看到我们啦。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博的方式啊，我们都会不停的分享我们的直播链接。 今天呢我们聊点什么呢？其实还是跟吃有关。 哇，又到了饭点了，又跟吃的有关了。 当然了，今天我们两个在上节目之前没有先吃点东西啊，因为我们知道周一的时候我跟爽姐做节目其实聊的就是跟吃有关的内容。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吃东西？ 啊，那看来只有我自己是吃亏的那个。 我是有备而来的，因为知道吃了嘛，要讲吃了，就每次一讲吃，绝对自己这个是吧？ 那我先问一下啊，今天你吃的是什么？ 我今天吃的其实很简单，因为上午有事情，然后所以下午的时候就是在家点了一个外卖，其实很简单啊，就是。 所以是什么外卖？ 类似饭和菜这样的东西 啊，就只有饭菜对吧？ 对对对。 但你知道，其实在中国来讲呢，有那么多的名吃或者是小吃，对吧？当然也有很多很快速便捷的。我们都知道，国外可能大家都知道，像肯德基啊、麦当劳啊这样。那在中国呢，其实也有很多这种连锁的，它其实所成立的这个门店，可能都要超过肯德基跟麦当劳的这个总数。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带大家来盘点一下，在中国非常有名的五个路边的小吃。 哇， 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先来看一看这个榜单，榜单当中将会为大家例举一下，那么这五个小吃到底是什么。 哇塞，今天这榜单很接地气儿，是不是？我们来看。 982活力榜之中国五大路边小吃。第五名，黄焖鸡米饭，源自山东济南天桥区的传统名吃，属于鲁菜系。该特色小吃做成后，色香味美，口感鲜嫩，透味不黏腻，香味浓郁。 第四名，过桥米线。过桥米线是云南滇南地区特有的小吃，属滇菜系，起源于蒙自地区，已有百多年历史，如今传至大江南北。 今天的榜单这个是诱惑的不彻底啊，他是要诱惑完之后让我们再诱惑一遍是吗？就给大家留点悬念。 对啊，就是正常来讲的话应该不是这个样子的啊，因为榜单后面还有几个，我们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其实之前呢是在微博上看到这样的一条信息啊，这条信息非常有趣，他说呢在中国餐饮有四大龙头企业，大家可能会觉得那些比较有名的饭馆啊，餐饮的行业啊，这个餐饮的这个企业，但其实并不是那样，这就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些，比如说因为它有数据嘛，比如说像黄焖鸡米饭，它是源于山东，现在在整个中国有22,880家，沙县小吃呢源于福建，有22,375家，然后呢还有过桥米线，有22,130家，还有就是兰州拉面，那么是有22,088家。所以真的是就是在中国来讲的话，大家好像有很多人也对麦当劳肯德基都很喜欢，而且觉得确实是快速便捷，但是事实上他们的这个数量是远不及刚才我们所提到这些的。 对， 当然在榜单当中我们说是其实是例举了五大路边小吃，那个第一名在我心中是什么呢？后面告诉大家，我们先来一个一个来看一看啊。 好，我们一起来看。其实也正常了，因为就是毕竟像肯德基、麦当劳，他们是外来的一些食物，可能我们这本土的小吃摊儿才是最合我们胃口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哪五个。 对，先来看看第一个啊，这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黄焖鸡米饭，这个好像在当下来讲是比较火热的这么一个小吃。我们来看看。 黄焖鸡米饭是吗？其实我看现在很多外卖，因为我是外卖一族嘛，就很多还蛮爱去点这个黄焖鸡米饭的。 所以你也有经常点吧？ 对，我经常会点，而且还会搭配很多的菜，就所谓的营养。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黄焖鸡米饭。开始。 刚才呢我们看到的这段啊，当然了可能有的听众对这个音乐啊可能听着好像很诙谐，但是什么都看不到。 好优扬的音乐呀。 对，但是给大家来描述一下，其实刚才那段视频呢带给大家的是如何去做这个黄焖鸡米饭。 哇， 大概的这个步骤呢是就是先把买好的这个鸡腿肉给它剁成这个鸡块、 鸡块、 对，就是让我们吃到黄焖鸡米饭那样的，就是很大概就是一个比乒乓球稍微小一点的那么一块的这个鸡肉，然后鸡腿肉，剁完之后呢，然后把其他原料准备好，包括像生姜，包括像这个 香菇， 对，然后呢，在这个锅里面先倒上食用油，然后把糖倒里面，然后把这个糖色熬出来，然后呢，再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鸡腿放进去炒，炒完之后，然后开始去加这个汤，还有。对，汤之后然后是这个原料，然后这样的话再慢炖，里面还要放这个食盐，然后还要去放料酒，这些当然了也要根据自己的选择来进行配置，比如说有的人爱吃辣，那么他可能会放一些辣椒在里面。 哎，没错哈，这个黄焖鸡米饭真的太常见了。 对， 然后但是呢我觉得刚刚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段视频也是一种享受，我就特别喜欢看这样的这种做饭的方式。你看他的做饭的器具就很漂亮，很讲究，然后包括他在切呀，包括他在放原料啊，包括他在各种各样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得非常的细致哈，就感觉做饭也是非常美的。 对， 那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黄焖鸡米饭。这个黄焖鸡米饭呢又叫做香鸡煲，然后我记得之前还有一个叫做鸡公煲的这样的一个食物菜， 但是这是两个概念， 是两个概念是吗？ 对，两个概念。因为鸡公煲的话应该是如果我没记错好像是重庆，因为我家附近有一家叫重庆鸡公煲， 好像是 专门去吃过，而且真的不是专门去为了吃鸡这个食物，有可能 是 别的，对，一定是很辣的那种。 哦，原来是这样哈。 对， 那像这个黄焖鸡米饭，它叫做香鸡煲，它呢是浓汁鸡煲饭，它是鲁菜的名吃，也就是源自于山东济南天桥区的传统名吃，属于是鲁菜系，所以你看它跟那个鸡公煲就在这个辣呀什么的就不一样了哈。 对。 那么这个特色小吃做成之后呢，是色香味美，口感鲜嫩，而且呢是透味不黏腻，香味浓郁啊， 对， 非常好吃。 说完之后是不是口水要流下来了？ 对呀、对呀、我都已经做好准备了，其实也被诱惑到了。 当然今天我们要聊的食物比较多啊，看看到底哪一个能够诱惑住你。 对啊，大家可以决定一下晚饭要吃什么哈。那其实无论是口感视觉色泽上呢都是属于上品，让人回味无穷。 对， 百吃不厌的鸡公煲。哦不，我老想着鸡公煲，黄焖鸡。那么鸡肉的， 你只是想吃鸡公煲。 对。我在念着这个想着那个怎么办，鸡肉、 哎、这样肯定不好、 总之我爱吃鸡。 对， 像这个鸡肉的选材呢也是以这个三黄鸡的鸡腿肉为主哈，做出的黄焖鸡呢是非常的又嫩多汁的，而且这个汁味和香味是进入到鸡肉的肉部，而且它的色泽均匀，用土制的砂锅烧制，砂锅内沸腾收汁，香气直入鼻中。而且鸡块是沸烫啊，非常滚烫的色度和亮度呈现出最佳的状态。 我不知道你在吃这个黄焖鸡米饭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啊。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一块一块的夹，然后就着这个米饭来吃。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还是说你会把这个米饭直接扣在这个黄焖鸡这个菜里面。 我明白你的意思哈。我一般呢是这样的，跟你第二种有点类似，然后我会拿勺子然后浇到米饭里，把那个汤汁带点肉和菜， 就是让这个汤泡饭然后有一点味道。 对 吧， 对对对，但可能不会说一下把米饭焖进去那样。会把， 因为我原来 会把菜都腌住，好不好？ 对，我大学同学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他就会把这个米饭直接扣在这个黄焖鸡里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那样吃可能味道更好，但是我觉得可能 传说中的盖饭盖饭，对，真的是盖 饭盖浇 饭、 对，但我是觉得那样的话可能会稍稍有一点咸，就是口味可能有一点重。因为本身你想里面有像盐啊糖啊包括料酒这些相对来说味道比较重的东西，所以可能像我这种口相对不是那么重的人吃起来就会感觉到有点咸。 对对对，一般我点黄焖鸡的时候就是人多一点的时候，然后点一堆的这种配菜，然后可能他会送过来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店里吃的时候就一大锅那种，然后大家 弄点米饭，然后一起去分享。嗯、然后可能我觉得配菜比鸡肉还好吃。哎、我也不知道我的这种习惯跟大家是不是一样哈。 嗯，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不知道我们的一直播的小伙伴们，你们还在吗？在的话，赶快跟我们嗨起来，一起来聊一聊你们身边的那些小店和小吃。 嗯嗯，当然我感觉啊，黄焖鸡米饭好像是一直都是这种，我大学之前我好像对黄焖鸡米饭没有概念的，我是大学毕业之后发现，哎，好像突然之间就是遍地开满了黄焖鸡米饭，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腾哥原来是吃食堂吗？就是第九大菜系的， 就是对，大学的时候一定是吃食堂，然后偶尔也去外面吃，但是就是你点外卖点的肯定很少嘛，然后你看到街边的这些小吃，就像我们刚才提到这些什么过桥米线啊、拉面啊等等这些， 对， 但是真的是黄焖鸡米饭是可以说是在最近几年突然之间一下就火起来了。 嗯，而且也是最近几年我们才开始使用像这个各种什么妈呀什么这种外卖的这样的一个软件哈、嗯、大家可能是更方便的就是足不出户去感受到这些小店的美食了。 对对 对，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我们黄焖鸡米饭的历史啊、嗯、因为它是一个传统名吃，起源于济南，最早的时候呢，济南府的鲁菜名店吉陵园啊，它是起源于这样的一个名店的，而且呢是名厨云集，佳肴呢是各种啊，就是各种佳肴，各种特色的佳肴红极一时。 嗯， 同时各地的富商啊、达官显贵啊，都是纷至沓来品尝这里的美食。在当时呢，在济南这一带啊，汇泉楼、聚丰德以及刚刚说到的吉陵园是省城的三大名店。 嗯， 那么这家店的招牌菜就是百草黄焖鸡，尤其是受到当时山东省的主席韩馥渠是不是的喜爱，那么与此同时呢，也是啊，大家赞赏还赏了很多的银两哈，并且称赞说这个鸡真的是匠心独运，是上品之一，当之为一绝啊。总之夸赞了很多之后啊，也就变成了它的一个起源、啊、 对，就慢慢的在整个中国推广开来了，就像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嗯、全国有20000多家啊这个黄焖鸡米饭的这个店啊。 对， 我觉得确实是因为它的味道很可口，所以才会受到人们的这个青睐。当然了，因为中国的这个吃啊确实是种类繁多，所以、嗯、我们可以每天变着花样的去吃，就是哪怕说你点外卖， 嗯， 我这365天我可能都可以不重样，对吧？ 对对对、嗯、这就是咱们美食的一大优势， 对， 就是各种各样的美食都可以满足你不同的心情。 对，就不会说像别人那样可能炸薯条啊炸鱼这种，是吧？ 鱼和薯条啊 没错。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刚才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第四名啊，第四名的话呢，我认为是这个过桥米线 啊。 当然过桥米线，我们说起过桥米线的话可能会有很多种过桥米线、嗯、就是比如说那种清汤的，这是一种、 哦、对。 那么当然我说的这种好像其实跟这个我们说吃的这个非常正宗的这个过桥米线还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更多的是那种像辣锅辣汤的那种过桥米线、嗯、而且那种过桥米线恰恰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那种，就是在街边非常多的过桥米线。 没错哈，就是各种各样的吃法。我们先通过一个视频来看一下我们的过桥米线有什么样的讲究。 嗯，这块画面当中呢，其实给大家带来的是如何去制作一个小锅米线。当然米线呢，因为确实是分了好多种，当然这个小锅米线呢，这个配料还是挺多的，包括像韭菜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蔬菜。 嗯， 然后我们看它呢，把这个豆瓣酱倒在这个小锅里面，其实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成分，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味道应该是来自于这个豆瓣酱的。然后呢，把这个肉馅倒里跟这个豆瓣酱还有这个水一块儿去炒，其实这个时候香味儿就已经出来了。 嗯，再加入一些骨汤， 进行熬制。 对， 这就是我们过桥米线小锅米线的一个原汤料了哈，就是拿它来煮真正的米线。 这个时候呢，往里放进的配料是酸菜，但是这个酸菜啊，跟我们吃的这个北方酸菜是不一样的，就是南方酸菜首先在色泽上跟这个北方酸菜就不一样，对吧？ 嗯。 米线下完之后呢，又放入这个配料，比如说像豆芽啊、韭菜啊，基本上这一个简单的小锅米线就已经成型了。 嗯，这个特别像我们小时候吃到的哈，小时候每次端上来的时候就热腾腾的一大碗， 对， 而且什么东西都已经放进去做好了， 没错， 是一种小锅米线的吃法。 其实这个基本就是说基础款呢啊已经完成了，那么看一看这个我们的师傅啊，让往里面放一些其他的佐料，比如说像辣椒油。 现在放的辣椒油， 嗯，当然也有人可能会喜欢吃这个麻椒油啊， 麻椒油、 就是、对，就是喜欢这个口感稍微麻一点、 哦、 也可以、 嗯、 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选择来往里放配料、 嗯、 当然包括里面可能还会煮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像午餐肉啊、 嗯、 什么蟹棒啊等等，对吧？ 对，这个其实就是不同的口味之说了哈、 嗯、 像这种就是酸菜锅底的，酸菜锅底加点辣的这种， 就是很素的这种、啊、 对对对，小锅米线的一种吃法。 嗯，一般来讲呢，就是拿一个小碗，然后盛一些米饭米线啊，然后再把这个汤，把这个汤舀到这个碗里边，这样的话呢有味道，大家分食特别不错。 哎，没错哈。吃乃人生大事，那么吃米线也是人生之享受。 嗯，这个米线啊真的是还分类挺广的，因为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是小锅米线啊、 嗯、 当然它只是一种做法，包括这个米线本身自己它就已经分了两大类、 哦、 那一类呢是经过大米发酵之后的这个磨粉然后制成、 嗯、 俗称酸浆米线、 啊、 那么工艺也是非常复杂而且生产周期很长、 嗯、 当然呢它有一个特点呢，就是米线的筋骨好，也就是说很筋道， 很筋道， 对， 很有劲儿， 对、 嗯、 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是大米磨粉后然后直接放到机器中挤压成型、 嗯、 那么靠摩擦的热度然后使大米糊然后化成型， 嗯， 俗称为干浆米线。 干浆米线， 对，当然它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储藏和携带的这么一种米线， 嗯， 而且这个过桥米线呢其实已经有了百多年的历史了。 哇，也是历史悠久了哈、 嗯、 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其实它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相传是在清朝时，也就是在滇南蒙自市城外有一个湖心小岛，一个秀才到岛上读书，秀才呢贤惠勤劳的娘子刚刚弄了他最爱吃的米线送去给他当饭，但是等出门到了岛上时呢，米线已经不热了。后来啊，一次偶然的送鸡汤的时候呢，秀才娘子发现了鸡汤上覆盖着厚厚的那层鸡油，就像锅盖一样，可以让汤保持温度、 嗯、 如果把佐料和米线等吃的时候再放，可以让它更加的爽口。于是呢，他就先把肥鸡、筒子骨等熟好，也就是把它弄熟，同时呢弄好清汤，上面覆盖着厚厚的鸡油，米线呢在家烫好，同时呢很多配料切得薄薄的，到岛上之后用这些滚油烫熟之后呢再加入米线，鲜香爽滑，同时还保持了温度哈。这样的一种方法一经传开，人们就纷纷的去效仿，因为到岛上要过一座桥，于是呢为了纪念这位贤妻，后世就把它叫做过桥米线，这是过桥米线的传说了。 哎，说的时候其实我通过月月的这个描述啊，我已经脑补到那个画面了， 嗯， 然后我也感觉到这个嘴里这个口水啊在不断的往出涌，我在不断的去控制、 就是、 真的是控制， 对，这就是考验我们做美食选题的时候。 哎，这个我觉得我上辈子真的就是个厨子，要不就是个吃货。哎， 对、嗯、对，刚刚说到的是过桥米线的这样的一个传说，其实还有一种说法哈、 嗯、 那么传说是蒙自城的南湖旧时风景优美，常有一些文墨客啊供书供读诗词于此，那么有一位杨秀才呢经常去湖心 心亭内攻读他的妻子，又是妻子的故事哈。每次送饭菜送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秀才读书刻苦，往往这个废寝忘食，所以以至于这些食物呢都变得很凉，身体也是日渐消瘦。那么他的妻子啊是非常的心疼，于是呢就把家中的母鸡杀了，用砂锅炖熟给他送过去，然后等他在收拾碗筷时，发现送去的食物还是原封未动。但是呢丈夫依然如痴如醉的在一旁看书，只见这些好的饭菜取回时啊，就是他就想把这个取回去加热一下，结果当他拿起这个砂锅的时候，却发现还是烫乎乎的。于是啊，他可能跟上面的这样的一个传说比较的相似，他也发现原来用这个煮好的鸡汤上面的鸡油，包括这个砂锅，可以有效的保持温度哈，嗯，所以他也学会了。 可是我很好奇的是，刚才对啊，你提到这个关于捧砂锅的这个问题，他不会觉得烫手吗？ 砂锅不是有把吗？就是他可能对，然后拿起来，然后对对对，你看你在家可能就很少做饭，虽然 不是我在家经常做饭，但是我很少会用到砂锅这种东西。对，因为你知道一个人做饭的时候，你不会去弄那么复杂的东西。 对，一个人做饭很简单，你拿 一 大锅， 就炒 一 个菜可能就 对 就搞定了嘛。 一锅炖，一锅搞定哈。但是就是在家的时候，可能看爸爸妈妈他们拿砂锅炖汤啊什么的时候，确实砂锅的保温性能很好。 对，其实过桥米线我们知道，除了刚才月月所提到的这两个传说之外，其实还有很多跟过桥米线有关的故事啊，今天我们也就不在这儿一一赘述了，因为节目的时间有限。 对， 当然了，过桥米线现在已经被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是2008年的5月9号，昆明市政协常务副主席张建伟接待来访的文史委员以及文史专家，那么在论题集中在其实昆明市的这个承建千年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上，那么过桥米线就是首个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类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所以说过桥米线它有它的历史，而且它有它的传承，与此同时它现在也已经是被受保护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哇塞，我还真没有想到它已经列入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单当中了哈。而且我们之后在吃的时候，可能就不单单是食物这么简单了，我们在知道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可能又能吃出它的这个历史感了， 就是它有文化在里面。 对呀，不一样了哈。 你想刚才你给大家分享了那么多故事，其实那就是文化，哪怕说可能是个传说。 对对对，其实咱们国家的这个文化也是吃的文化也是非常历史悠久啊，而且很讲究的哈。你像咱们这个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第二个榜单当中的这个米线的吃法，给大家展示的是这种小锅米线，然后刚刚还说到了过桥米线。过桥米线就是把这些原料做好了，到现场要吃的时候再放进去，让它半熟变成成熟， 对， 然后去吃这个新鲜感。然后同时呢，我们在选择这汤锅底料的时候也有不同，什么番茄锅呀，像刚刚的这酸菜锅呀，麻辣锅呀，还有各种各样哈， 这是跟汤汁的这个不同，其实就代表着味道的不同。 对，所以说你看他吃单纯一个米线，就这样一个很简单的，就这两个字哈，咱们就这两个字哈，两个汉字，它就有不同各种各样的吃法，就可以让我们变换啊。 对 对， 但是这我觉得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因为过桥米线啊，就是米线这种材质本身，它的制作过程当中原料里面是有少量明矾的，所以如果要是吃多的话，对身体是非常不好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吃任何东西其实都是这样，一定是适可而止嘛。 对对对， 第一要七分饱，第二也是要不停的去更换这个你的这个食谱，要不然的话你每天都在吃一样的东西，首先你自己的这个感觉就会有一些疲劳啊，这个叫味觉疲劳吧。 对 吧， 本来是米线，然后最后就变成 你想连着吃一个月米线，我天哪，真的是我都难以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就每天都吃重复着不同的，这个才会有意思嘛，对吧？ 对对对，其实也是保证我们营养的均衡哈，就是即使它味道很好，即使它可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吃法，但是咱们可以换着来啊，这个不要每次只吃这么一种啊，想想自己心里可能也是比较心酸的，如果要是吃一个月的米线的话。 反正我是真的受不了一个月只吃一样东西的，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 我也是喜欢各种换来换去哈，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最喜欢吃的路边的美食吗？跟我们赶快分享起来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小伙伴们，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九八二活力榜，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月月， 我是刘腾。 嗯，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大家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也就是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电台，然后找到我们的节目来收听。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是可以看的，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还有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了。 嗯， 与此同时，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活力九八二，还是活力九八二哈。找到我们的微博号码，然后上面会有我们的分享链接。通过微信的方式呢，同样可以找到我们。比如说，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在右下角有一个直播入口，点进去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嗯， 看一看我们两位主持人今天变成谁了，长成什么样了。嗯， 今天呢，我们聊的这个节目还是跟吃有关的。 嗯， 所以呢，刚才我们已经为大家隶属了两个啊，中国五大的这个路边的小吃。 嗯， 当然是这种连锁的小吃啊，不是说随便的一个很有名的这种啊。 对， 当然了，后面还有三个，我们来继续为大家介绍。 嗯， 第三名呢，其实是沙县小吃。 哇，这个有名了，感觉无处不在啊。 对，就是沙县小吃真的是无处不在，而且据说呢， 嗯， 你如果是沙县人，然后到全国各地，你想去开一个沙县小吃的话， 嗯， 这个他们的这个企业啊，是会去免费帮助你。 哇， 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做大做强了。 对，而且问题是，沙县小吃真的是非常的便宜，然后又好吃。 哎， 就是你比如说四个人吃啊， 嗯， 可能120块钱以内， 嗯， 既能吃饱又能吃好，而且还得让你吃了，就有可能那种食量小的人他会觉得，哎呀，好撑得慌，就那种， 嗯， 要不就是浪费了， 嗯， 有可能有那种状态。 对，对对， 因为它有很多种类， 嗯， 然后呢，就会让你觉得啊，这个今天想吃个这个，然后感觉又想吃那个， 嗯， 你就有这种状态，就是不知道选哪个吃，你可能都会点一些，但是呢， 啊， 它量又很足， 对对， 就有可能会出现那种状况。 没错，它的选择特别多哈，尤其是对于女孩子，里面会有很多汤，因为它是南方的菜嘛， 对， 就是福建那边是吧？ 对， 所以就会有很多汤汤水水，就非常好吃， 嗯， 不管是面呀还是饭呀，都是很美味的。 对，当然了， 嗯， 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视频呢，不是告诉你沙县小吃怎么做，而是说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当下的沙县小吃有着什么样的变化，来看一看。 一起来看， 大家的印象当中，中国餐饮界的三巨头，黄焖鸡米饭、沙县小吃、兰州拉面，是吧？那从来都是接地气儿的代名词啊，特别是沙县小吃啊，那可是无数的大学生、单身汪的这深夜食堂嘛啊，这每个人都熟悉它的味道和摆盘，还有它的形象。然而，没有想到的是，沙县小吃从曾经的苍蝇小馆，突然之间摇身一变，化作和风轻食的大雅之堂啊！这就是最近这微博上一张被网友们疯传的沙县轻食的店面图啊，这家开在江苏无锡的沙县轻食呢，和过去 我们这段呢，其实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新闻啊，就是说现在沙县小吃呢开始去做这个沙县轻食。 哦， 轻食这个概念大家都知道，对吧？ 嗯， 其实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健康， 对，最近很火， 对，然后呢又非常的便捷， 嗯， 本身便捷这个跟沙县小吃是可以融合到一块儿的， 哎，嗯， 而沙县小吃其实它呢也挺健康，就像刚才月月所说的， 嗯， 喝汤嘛，就是它的那个汤特别好， 对对对，嗯， 对，每一盅，然后可能也不贵， 嗯， 最贵的可能都不到20块钱， 嗯， 但是却很营养，比如像什么乌鸡啊， 嗯， 然后什么那个什么什么鞭啊，就这种， 对对对， 什么都有， 啊， 对，就是什么都有， 嗯， 所以种类确实很多。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这么营养的一个沙县小吃，现在做出一个革新，就是要去做这个沙县轻食。而这个沙县轻食呢，现在已经快成为全国的一个网红了。 哦，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这个餐饮的这些小的连锁的门店，他们在做这种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网红类的这样的一个门脸啊，比如说像什么喜茶。 喜茶，哎，对 吧？ 喜茶、丧茶， 对，这些就其实就是网红嘛， 对 吧？对，就是好像你说它跟别的有什么区别吗？好像也不太有吧，但可能就是因为营销确实做得很好， 卖的是那种概念。 对，所以沙县轻食其实现在也是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 那当然了，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本真来讲的话，沙县小吃，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应该是在我大学。二年级还是三年级的时候，第一次去吃沙县小吃， 哦， 我觉得哇，味道好棒啊！ 哦，在我们大学门口也有一家，而且还是就是因为每一个大学周围都有一个美食街嘛，然后就是他们家还是这个装修啊，什么干净卫生程度还是相对比较好的， 对， 因为是统一的这种装潢嘛，然后里面的吃的又不贵，所以真的是很受欢迎的一家店。 对，它实际上呢是属于这个源远流长的古代中原饮食文化传统的一个分支。 嗯， 当然了，沙县的不少小吃呢还保留着很古老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意识和文化的特点。 对， 那么有的小吃的这个制作方法甚至还保留着原始的这种特点， 嗯， 也是可以堪称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一个活化石了。 哇哦， 也就是说古代人他们可能比如说吃这个小吃，他就是按照沙县小吃的这种方式在做， 嗯， 而现代人他们在传承这种制作的方法，一直是沿制至今，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大家有机会还是要品尝一下的， 嗯， 而且味道上真的还不错。 嗯，对对对，很有特点哈，而且好像他在南北方其实他的菜品不完全一样， 嗯， 在北方他会结合北方的面呀什么的，然后做一些创新和改造， 嗯， 可能更加适合咱们北方人的一些吃法，然后在南方呢，它菜单上可能更多一些他们的一些蒸啊或者各种各样的这种小吃类的东西， 嗯， 所以还会做一些相应的改进哈。 对， 那么刚刚腾哥也是说到了活化石，也就是我们的沙县小吃堪称是咱们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活化石了， 嗯， 那里面有一个叫做沙县板鸭的这样的一道菜，其实它地道的叫法是沙县辣鸭哈，沙县辣鸭其实就是南方吃的那种腊肉，然后做成的鸭子做成的这种肉的方法，也是一种 就是做腊 肉 的那个方法，然后把这个鸭子啊，然后按照那种方法， 嗯， 然后腌制完， 嗯，对对对，腌制完，然后应该是晾干哈，这种烧干了，那也就变成了这种腊干腊肉的这种状态。那这道菜呢，其实也是从这种腊肉演化而来的，变成了现在大家所吃的沙县板鸭。 对， 嗯。那么与此同时呢，像沙县的这个酒酿啊、冬酒啊什么的，在很早很早以前，在很多的古书啊、古文当中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出处，所以说确实沙县小吃当中很多的菜品都是很有历史了哈， 嗯， 值得我们去品尝的。 对， 下一次我们再点的时候就可以啊稍微的研究一下每一道菜里面到底有什么讲究，然后对它的这个出处是哪里呀，啊它的那个原来的古籍在哪里啊，我们就可以边 吃边动脑子了。那我觉得这一年，对啊，这一年你可能你都研究不完， 啊， 因为沙县小吃它有， 嗯， 其实是有百余种的。 哦， 除了我们平时能够所在这个北京的大街小巷这个沙县小吃所看到的这个之外啊， 嗯， 其实还有很多，就像你刚才说的，因为是南北方的差异，那么有可能有一些小吃它是只在南方才有，在北方不一定有。 嗯，对， 所以百余种，你想去把它研究透啊，我觉得还是挺难的。当然已经有人在做这件事情了。 嗯， 就是沙县他们自己成立了这个小吃的这样的一个集团公司，然后整合这个小吃业主入股，发展目标呢就是搞连锁。 嗯， 因为基本上他们的方法都是一样的，而他们也都在做同样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思路还是不错的，他们是希望未来能够把它整合起来，然后打包上市，然后把它做大做强， 我觉得做到全世界还是 OK 的。当然了，就是现在全中国各地真的是都在去，有很多沙县人然后去到这个全国各地去做这个沙县小吃嘛。 嗯， 我觉得其实就是在传扬他们的，弘扬他们的这种沙县小吃的这种文化。 嗯，刚刚说到一个与时俱进哈，不得不佩服，你像现在咱们年轻人爱吃的这种轻食，就很清淡的一些食物，他们也是把这个概念然后用到了自己的品牌当中，用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食物的研发当中哈，这一点也是我意想不到的。因为现在可能在北京这边的这个沙县轻食店还没有那么多，我还没有感受得到，但是可能它也在逐渐的扩大。 对 对，然后刚刚腾哥也是说到他们也是致力于去研究自己的这个美食的系统以及各个菜品啊，他们的历史啊，他们的味道，他们的口感怎么样更加的迎合他的喜欢吃他的食客们。但是呢他也会就是融入一些新的概念哈，我觉得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与时俱进啊，不断创新菜品的这样一种精神和方式，他们这个企业，他们这样的一个连锁店应该可以变得更多，然后同时也会更受欢迎的。 当然我们说沙县小吃有那么多种啊，我们也都吃过对吧？ 对， 我就想问一下月月，你最喜欢吃的沙县小吃的三道菜或者是就是品种吧，都是什么？ OK， 好，因为我特别爱吃米饭。对，你看我一下突然很激动，我特别爱吃米饭，所以你像刚刚咱们那个小片当中，可能我们就是没有太注意到，里面有一个就是米饭，上面放着鸡腿或鸭腿，然后再配上一些豆干呀，还有蔬菜，蔬菜很清淡清炒的那种，就很喜欢吃，简单，然后又有菜又有肉，然后还有蛋白质什么各种各样的，就很丰富了。然后有的时候再点一些汤，他们家的汤特别好吃。 对， 然后面食类的有一种是那种炒面，就是那种很细很细的面条，然后炒出来一份还挺香的，就是有点油，但是真的 很好吃。应该是酥油拌面吧，你说的那个。 对，应该可能是叫这个，但是我好像就是平时习惯叫它炒面了。对对对，还挺好吃的，但是可能要点那个炒面的话需要自己去搭配一些，因为它里面没有给一些蔬菜呀什么的，需要自己再搭配一些其他的食物来一起去吃哈。那腾哥呢，你最喜欢吃他们家什么？ 我最喜欢点的比如说这个像老鸭馄饨。 老鸭馄饨， 对，你想啊，这个又有主食，又有汤，然后里面还有肉，这一下什么都解决了，对吧，齐活。然后呢还有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葱油拌面， 葱油拌 面呢就是它那个辣椒酱，我觉得味道很不错。 你会放一些辣椒酱进去。 对，它的那个辣椒酱跟我们平时所吃的这个什么老干妈呀或者是自己制造的这个辣椒酱是不一样的。它这个味道呢稍微有点酸，还有一点点甜，但是整体来讲那个味道是我能够接受，而且我还挺喜欢的。 哇塞，你看腾哥真的是把那个小料都研究得很丰富啊。 吃货嘛，怎么来的呢？ 对对，跟其他的别人家的这个都不一样，这种小料啊。 还有一个呢，实际上是这个柳叶蒸饺。这个蒸饺的味道非常不错。 蒸饺也是他们家招牌菜。 对。 哇塞。好怀念。 哎，我们来看一看说这个仙女月月下午好，能看到我在这儿的发言吗？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Hello， 乐活派的雨涵啊，刚那天就他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和观众嘛，然后之前还在微博上问我说月月什么时候回北京，因为之前在出差 啊，回北京你也见不到， 对对对， 再见。 回来 开个玩笑 啊，希望大家多多的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生活当中比较爱吃的好吃的一些小食店。 对，我们来看看第二名。这个第二名呢是兰州牛肉拉面。 哇塞，这个太有名了， 对吧？就我们家门口就有一个，而且我们那个小区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新的，然后呢在门口最早成立的一个这种小吃店就是兰州拉面。 兰州拉面哈，我们经常说简称兰拉，而且这个兰州拉面确实把当地的一些特色的这个因为兰州人确实爱吃面嘛， 对 对，然后所以他们就把这样的一个很特色的东西带到了咱们全国各地。 没错。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兰州拉面它的制作过程啊，这个制作过程还是挺有趣的，而且 兰州拉面 对能够体验出一个拉面师傅他的功底，来看一看。 我们一起来看， 正在看到啊，就是一个拉面师傅啊，他在做这个拉面啊。其实你看他这个手法可以说是非常的熟练，就是每一下这抖这么一下，对吧？然后呢，没这么一下，这面成了，然后往锅里一甩。其实煮的时间呢，并不会特别的久， 就是好比说大家去一个兰州拉面馆，然后你点一碗拉面，点完之后你把钱付完了，把小票给师傅，大概不到五分钟你这一碗面就已经出来了。 哇，而且他这面特别厉害在哪儿，他是现成的，现去给你拉制而成。 对，他不是说那种已经把这个拉面做好的这种现成的拉面，而是我现场给你，也不叫表演嘛，就是我现场给你制作完之后， 最新鲜最筋道的这种面条。 对，就像我们这师傅拿着筷子啊，大筷子，然后把这个面挑到碗里边，汤呢是现成的，所以他把这个汤再舀到这个已经煮好的面里面，再加上一些像葱啊，还有香菜啊，还有这个一些 牛肉 片，对，牛肉片，有的还是牛肉丁，不一定，对吧？然后呢，就看自己要不要吃辣，也有可能会放一些辣椒油。那这样的话，就一碗面就煮好了。就是吃肉呢是非常非常的熟练，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们其实也很辛苦，每天都在重复着同样的事情。当然也是熟能生巧嘛，所以我们看到那样的一个很高效的这样的一个拉面师傅。 对，大家也可以看到哈，像这个兰拉，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汤非常的透彻，它是肉汤， 对， 但是汤非常的清透，然后上面再给大家去搁几片这个刚煮好来的新鲜的牛肉片，然后同时呢撒上一些这个小葱花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自己喜欢的小料，就非常好吃了。 对，当然了，这个我们看乐活派雨盘说这个我会点一份拉面套餐，然后再来一份牛肉拌双丝儿 啊，牛肉拌双丝儿是牛肉片，然后加上黄瓜丝什么的吗？ 应该不是牛肉片儿吧？我觉得应该是牛肉丝儿吧？应该是牛肉片，牛肉片啊，就是里面反正肯定会有一些小的这个辅料。 看来雨涵比较爱吃肉哈，就单那个拉面里面的肉好像不太够，其实我也不太觉得够。 反正就是一份拉面肯定是够吃的，但是如果你只是吃一个拉面的话，我觉得确实好像少了点什么东西啊，因为它是一个纯粹的主食，点一点其他的这个辅食，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对对对，还是很有特点哈。我们回来。 其实说起这个兰州拉面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大街小巷都会有，而且全国各地都会有。 对， 就是你可能在极北的地方，比如说像这个黑龙江啊，就不是特别容易去看到像沙县小吃这样的小吃店。但是兰州牛肉拉面我觉得是基本上哪哪都有的，就起码在我的老家黑龙江，我会经常看到有这个兰州牛肉拉面。 在东北那边也会有是吗？ 对，一定会有。 我是华北地带也会有。 华北，对，一定会有。 对，我去南方的时候好像看的相对少一点，但是也会有，我有见过，有见过。 因为毕竟在南方也有很多生活在南方的北方人，他们也有很多喜欢吃面的。 对， 那么他们去哪吃面呢？那可能兰州牛肉拉面就是一个选择之一。 对，家的味道哈，一碗清汤面，清汤牛肉面。那么刚刚给大家说到这个兰州牛肉拉面呢，又叫做兰州清汤牛肉面，它呢是中国十大面条之一，它是甘肃省兰州地区的风味小吃，它以汤净者清，肉烂者香，面细者筋这样的一个独到的风味，还有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有这样的一个特点。那它这个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一清啊，其实就是汤清，刚刚也给大家说过了哈，这汤非常的透彻清澈。二白呢，就是这个萝卜白啊，这个萝卜很白，所以我觉得刚刚那个乐活派雨涵可能说半双白半双丝，可能有萝卜丝，这个可能是我猜测的。如果你要解释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探讨一下哈，你的那个小菜是怎么配的？ 对， 那与此同时呢，三红就是所谓的辣椒油红啊，如果爱吃辣椒的就是很看重这一点了。四绿呢就是香菜还有这个蒜苗绿，就是配的这个小配菜，香菜和蒜苗。那五黄呢就是面条黄亮，这个应该是它的面的品种，是不是？ 对，反正兰州牛肉拉面我觉得味道还是真的是挺不错的，而且我不知道月月你的这个平时他吃他的这个习惯是什么样的。就是我可能就是一碗拉面盛上来，我会要一碟辣椒油，但是我不一定会让它直接咬进去，因为那个汤你知道它很好喝，但是如果你要是放进辣椒油的话，好像这个味道就会发生一些变化，有点辣，对吧？ 对， 你不是去喝这个辣汤，而是你要喝的是这个清汤，因为清汤味道才好嘛。所以这样的话你把这个汤喝了一点点，然后再把那个辣椒倒进去，这样的话味道会好一些。当然也有一些人他们的这个吃法是这样，比如说 他可能会放里一碟醋。 哎，我就是想说呢，我可能就是不太爱吃辣的，然后跟你一样就先喝汤， 对， 把那汤先品尝一下，因为汤确实很鲜美，然后与此同时搁点醋啊什么的。 对，就是我不太能理解那样的朋友啊， 不太能理解我这种 啊，不是，是他会先把醋就倒里，然后还在品尝这个汤，他可能是确实对这个酸味儿啊会比较喜欢， 对， 所以他这样去处理，我是有点没法理解那种感受。 平时不太爱吃酸哈， 对对对， 所以就是不太理解，但其实就是。是那种也是有他的一种，可能他对酸的忍耐度很高嘛，就不 care 这些了。 对， 加点酸的味道，然后中和一下这个清汤的这种肉的味道哈。那么这是刚刚给大家讲的这个兰州牛肉拉面，它的一个讲究在哪里？也就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与此同时呢，它也是三大中式快餐之一，得到了美誉中华第一面，它被号称中华第一面啊，覆盖面很广。 对，而且它这个面啊，这个粗细也有很多讲究，包括这个品种啊，什么毛细、细面、二细、九叶、宽面、大宽，还有荞麦等等等等，就是它这个宽度不一样，它这个做法也不一样，然后最后呈现出来的，你比如说那个宽的人就想吃宽的，有人就想吃那细的，对吧？你跟拉面师傅一说，人家马上就能给你做出来他你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哎，我还真的很少见到这个拉面里面会有宽的呀，还有不同颜色的呀。 对， 可能我吃的不是最正宗的。 好吧。 对它，但是我记得好像这个兰拉店里面会有一些炒面，就是其他的那个就是面的做法，然后会或者是油拌呀，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里面会放一些宽的面条哈。然后可能单纯的这种清汤面拉面，我还真的没有见到，之后可以去找一找看一看。 看乐派雨涵说，我最喜欢的应该是毛细的拉面， 毛细 的那种，对，因为那样其实比较入味儿嘛。 对对对。 然后牛肉拌双丝儿是豆腐丝儿和白菜丝儿。 哦，原来是豆腐丝和白菜丝啊，没有 吃。但是牛肉拌双丝儿，反正我没这么吃过。一般来讲的话，如果是豆丝儿跟白菜丝儿的话，应该只是一个凉菜而已吧，就是这是一个凉菜，然后牛肉是应该是另一个凉菜，就没吃过这个混合版。 它可能来的是三拼型， 好吧？ 双拼型的， 对， 就是凉菜加肉拼起来了。果真这个雨涵还是比较好吃也会吃的懂吃的这样的一位听众哈。 对，那我们今天这个榜单的第一名是谁呢？大家猜一猜，其实还有很多小吃我们没有放在这个榜单里面，比如说像麻辣烫， 对对， 比如说像什么桂林米粉，这个也都是在大街小巷当中经常会看到的，包括什么重庆小面是吧，就这一类的都会有， 还有什么吉祥馄饨，就是馄饨店。 但是啊，今天我们这个榜单第一名是什么呢？是煎饼果子。 哇，这个太常见了， 对吧？就是你大街小巷到哪儿都能看到煎饼果子。 对对对， 而且前两天看一个节目，正好说了一个数据啊，他们就说煎饼果子在北京有20000多家门店，就是说这种小作坊啊，它包括，而且还不包括应该是不包括，就是有那种自己骑车移动的这种小商 小 贩、 小摊位，就比如说这个家门口的那种还不包括，就专门成店的就有那么多。 对啊，就是这已经20000多了，加上那些没有可能没有注册的，对吧？小商小贩， 对， 然后包括这只是一个北京啊，那全国各地呢？ 对对对，我记得好像从小就早餐就特别希望特别喜欢，然后早上的时候来一个热腾腾的煎饼哈。那腾哥你在吃煎饼的时候喜欢吃什么样的配料？我记得好像各个地方也不一样。 对，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天津的时候，然后我们说来一个天津的煎饼果子， 哎，这是原味的啊。 对，它里边真的是放的那个，就是我们北方叫果子，就是那种长条，其实就是油条嘛。 油条啊。 对，当然了，这个我们都知道薄脆还是口味更好一些。 对对对。 然后里边可能比如说我会让它放俩鸡蛋。 啊，放俩鸡蛋。 对， 就是 放个火腿肠。 要要切克闹，煎饼果子来一套。 然后那个对，然后可能会放一个这个就是那种成袋的那个炸土豆丝。 啊，土豆丝。 那个脆脆的感觉味道也不错。 哦， 对， 很会吃。 对。 而且现在还有不同的一些吃法。其实我刚刚也想说的是，我也比较喜欢吃那个放薄脆的，因为它脆脆的口感比较好一点。但是可能很多地方他们更习惯去吃一些带果子的。 对。 然后现在很多玩的一些创 创新的吃法，比如说像煎饼果子里面加一些什么鸡柳啊， 哎、 然后鸡排呀、啊，然后还有各种像你刚刚说的这个什么炸土豆丝，还有放辣条的，我都有见过， 哎、 还有放菜的。 那我觉得放这种什么鸡排、鸡柳这种，让我觉得好像你这是做煎饼果子， 吃汉堡呢？ 你这是卷饼吧？我食堂以前有那种 卷 饼， 哦、对 吧？ 对，像卷饼， 对吧？就很像卷饼的那个感觉， 就是中间带点薄脆的卷饼。 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们是在思考着怎么样去变化， 嗯， 在适应着人们不断变化的这个口味， 对， 然后呢，去占领这个市场，也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繁杂的这个口味当中能够胜出，然后能够去迎合大家的这个口味，也确实是挺难的。 其实大家的口味都不一样，这样这种百花齐放的这种感觉更给我们更多的这种选择嘛，也是蛮好的哈。 对， 也希望有更多更优秀的更干净的更好吃的这些小的美食呈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啦。也感谢大家今天下午的陪伴呢。我们今天由于时间有限，我们今天的榜单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一起听歌啦， 拜 拜。 拜 拜。